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曲。 我叫杨峰，今年22岁。说一下我比较开心的事吧，最近就是我和我对象在外面两个人租了一个房子，我终于不用吃学校的饭了。每天的话，早饭的话是我做，然后午饭和晚饭都是他亲自我做。我感觉这样的时光还挺好的。毕竟是在上学期间嘛，想的事情不需要太多。有你真好。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。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动。